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3号，星期五，农历正月初七，立春。北京晴，6度到0下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新华社播发改革快马加鞭未下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2016年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述评。 新春新希望，在度过欢乐祥和的春节假期后，各地群众纷纷表示要撸起袖子加油干，新年创造新业绩。 今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全国社会保障一卡通。 烟花爆竹造成空气污染，多地今年春节实施禁放令，减霾效果明显。 新春走基层，内蒙古赤峰市文化惠民，送文化变重文化。 特别策划春节异乡人，播出沈阳人的北京春节。 浙江温州文城县民房坍塌事件救援持续进行，已救出6名被埋者，其中5人不幸遇难。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美国解除入境限制令。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改革快马加鞭未下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2016年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述评。述评说，2016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大刀阔斧攻坚克难，以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的智慧运筹帷幄，总揽全局，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决心，严明责任狠抓落实，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奋力前行，积厚成势。文章全景式地描绘了2016年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的图景，指出一年来党中央统揽全局、系统谋划、突出重点、狠抓落实，全面深化改革提及不稳，各领域改革向纵深推进。一年来全面深化改革着眼长远，夯基垒台，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制度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夯实基础。一年来全面深化改革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突破了一些过去认为不可能突破的关口，解决了一些多年来想解决但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一年来全面深化改革坚持系统思想，推动各项改革协同配套整体推进，形成合力，改革政策整体效应逐步显现。一年来全面深化改革立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动摇不松劲，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文章评论道，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8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长征路上留下脍炙人口的名句，彰显了共产党人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80多年后的今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擎改革旗帜，以披荆斩棘的勇气、勇往直前的毅力、雷厉风行的作风推进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正坚实行走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辉映在老百姓的笑脸里。今天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长征路上，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仍然需要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在改革路上一往无前。 随着春节假期的结束，今天开始人们将陆续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对于新的一年，大家充满了新的期待。请听报道。 一大早，南昌市民傅立伟早早的就收拾好了行囊，前往火车站，和家人告别后踏上了去往广州的列车，朝着自己在新年定下的目标出发。 我2017年的目标是把我这个团队做到我们这个广东区域第一，因为市场上面还有很多空白的区域啊，把它再拓宽一下。 在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官渡镇的河南省蚕友培训就业孵化基地里，大家围坐在一起，憧憬着2017，每个人都能事业有成。这个由残疾人自己创立的孵化基地，过去的一年硕果颇丰。创立人王少军指着基地东北角的一个空地说：“扩建宿舍，建拓展基地。”2017年，他也有新的规划。 现在培训项目过了年，可能手工这一块会更多一些，包括我们的互联网这一块，正在和省内的几家互联网公司达到一个千人万岗的就业计划，让门槛更低一些，让只要愿意劳动、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工作的孩子们，都能有一份收入，让他们有尊严的生活。 结束了假期，很多职场人都调整好了心态，已经提前回到工作所在城市的张琴，是南昌樟树林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的一名年轻创客，乘着国家创新创业的东风，他对未来的发展充满着信心。 我需要的是怎么样的带领我的团队一起进步，展现出我们会计团队的一个工作能力价值。 大年初六，240名分布在世界各地经商的义乌商人代表集体回到义乌参加第二届义商大会。一家西班牙公司当场表示，在一带一路战略机遇下，2017年决定回到义乌投资1.65亿元建设仓储中心。公司董事长夏永平： 那么这个疫情开通以后呢，为了这个进口跟出口这个共同发展嘛，那么我们想到呢，在义乌要生根落地，把西班牙欧洲的总部也移到义乌来。这次呢，这个效率非常高，包括呢市里的领导，包括集聚区的各位领导，对我们这个事情呢落实的非常快。那么整个大概呢，我们有60几亩地。 2月2号当天，签约项目总额近150亿元。义商代表陈英豪： 撸起袖子加油干，早日打造成世界小商品之都。 截至2016年底，我国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达9.72亿人，多地百姓持一张社保卡就能满足挂号就医、金融支付等多种需求。2017年，社保卡将基本实现全国一卡通。央广记者郭淼、何源报道。 今天第一次过来用这个社保卡挂号，挺方便的，也不需要用现金，直接挂号直接就能取了。 在山西太原中心医院的自助机上，张女士依次选择了社保卡就医挂号，几十秒就完成了挂号支付。太原市中心医院张伟表示，自从当地的社保卡整合了就医、结算、查询等服务，不仅方便了百姓看病，也减轻了医院的负担。 以前挂号是需要自己掏钱，还有一些化验项目也需要他掏现金，但现在呢，所有的费用全部能从医保卡里边支付。 人社部信息显示，截至到2016年底，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5项基金总收入为5.3万亿元人民币，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达到9.72亿人。人社部预计，2017年底我国社保卡持卡人数将会超过10亿人。人社部表示，2017年人社部将会加快建立异地就医联网结算系统，确保2017年基本实现符合转诊规定的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深入推进五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健全社保经办服务标准化体系，创新管理手段和服务方式，加快电子社保建设步伐，提高社保经办规范化、信息化、专业化水平，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基本建成全国全民参保数据库，真正实现一卡通，为百姓提供更便利的服务。时任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 下一步呢，我们要加强社会保障卡和相关部门，特别是和公安、民政、教育、卫生、计生、财政等部门的协作，让这个卡呢真正发挥作用，为持卡人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服务。 预报显示，今明两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中南部可能出现空气重度污染过程，华北中南部、黄淮等地将出现大雾等低能见度天气。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环境保护部消息称，2号到4号期间，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京津冀及周边区域中南部可能会出现重度污染过程，其中3号可能会出现 PM2.5 浓度高值。到5号前后，受冷空气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扩散条件逐步好转，污染形势缓解。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说，未来3天，中东部地区雨雪天气增多，华北中南部、黄淮等地将出现大雾等低能见度天气。 2月的4号和 5号早晨，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的中西部、江淮、江汉、江南的北部，当然也包括四川盆地的部分区域，会出现一些低能见度天气。部分地区在夜间到早晨的时段会有大雾，局地能见度有可能会低于200米。原因呢，主要是由于华北一直到江南北部这带地区，地面相对湿度比较大，而且风速比较小，大气层级比较稳定。那么在这种晴空和地面高湿的情况下，受夜间辐射降温的影响，就很容易导致水汽饱和凝结，形成这种大雾天气。 环保部日前发布的2013年至2017年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燃放对城市空气质量影响分析显示，燃放烟花爆竹对空气质量影响较大。今年多地对燃放或禁或限，专家表示，在民俗与管理之间应找准平衡点。央广记者刘乐报道。 今年春节，各地对于燃放烟花爆竹的态度不同，有的是完全禁止，例如上海，有的是限制时间地点燃放，例如北京，还有不少中小城市不禁也不限。上海是第二年规定外环内全面禁放，部分市民表示理解并支持。 一个火灾没有了，一个空气好了，还有一个家务已小，大家能够安安平平的过好一个年。 环保部发布的分析显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受烟花爆竹集中燃放影响较大。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城市除夕夜间 PM2.5 的小时浓度快速上升，部分地区 PM2.5 浓度甚至接近600到700。分析同时也显示，上海、南京、杭州、太原等实施禁放限放措施的城市，在除夕夜间 PM2.5 浓度均未出现明显上升现象，和本地未禁限放的年度相比大幅下降。一面是延续下来的民俗，一面是对安全、空气质量等的影响。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赵书认为，民俗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他并不建议对燃放烟花爆竹发文明令禁止。 它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心理要求，不是用意志公文来解决的问题。跟打游击似的去禁止，那何必让人们发自内心我不放了，引导大家使条件成熟了，人们自觉的来约束它。 近几年大家共同的感受就是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明显减少，管理层面也是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引导。国家行政学院朱立嘉教授此前曾表示，任何公共政策都要尽量照顾到少数人的要求。 任何一个公共政策制定都是与你的发展理念啊，你的甚至你的政治理念啊，让老百姓生活呢更满意、更幸福、更安全、更秩序、更开心，环境更好，这就是我们需要政府的一个全部原因。 新春走基层，春节期间，央广记者在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看到，文化部门把专业老师、文艺骨干派到基层，对基层群众进行结对辅导，帮助他们排练新春文化节目，使过去宋文化转变成重文化。央广记者宝音、赤峰台记者端木报道。 这几天在赤峰市宁城县小城子镇宁北村的文化活动中心里，评剧《金水桥》正在热火朝天的排练，为正月十五期间的演出做准备。 是把这个水袖打开，这个往这个隔壁一 参与演出的十多名演员，像王桂芳一样，全是本村的村民。 我在这部戏里扮个宫女，我也感觉很荣幸了。 负责给村民进行指导的是宁城县群众文化艺术馆的党支部书记马小成。为了能够让这场新编评剧演出成功，这半年的时间里，他几乎都扎在了这里。 有限的时间之内，我们主要目的就是在导戏的过程当中，一边导戏一边提高演员们的基本功，可以说是每走一处吧，这辅导人员呢都受到当地老百姓的喜欢。 宁城县是赤峰市的文化大县，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宁城县呈现出红色文化、乡土文化、蒙元文化相互交融发展的态势。为了能够让群众性文化活动在基层更好的传承发展，当地文化部门积极抓业余文化团体和文艺骨干培训工作。现在全县基层业余演出团体已达100多家，全县文艺骨干达到10000多人以上。赤峰市宁城县文体广电局局长刘鹤毅： 对我们的这个专业演出团体，无论是从人员的配备上、专业技术人员的引进上，以及基础建设上的投入上，也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同时呢，像是对我们这个业余演出团体这块，也是送出去学，然后请进来教，这样的话呢，也来提高业余团体的这个综合的文化层次。 在齐鲁大地，深入26集团军某特战旅采访的央广记者李月，和官兵们一起进行野外训练，深有感触，请听报道。 同志们，我们已到达我作战目标北侧。 午饭过后，经过三天100多公里的行军，战士们都显得有些疲惫。本该进行短暂的休整，但指挥所却突然下达红蓝对抗演习命令。 同志们，看清楚没有？ 对抗演练是我们一开始就筹划好的。 没有，到这以后，我们短暂人员临即赋予我们这个任务，侦察应战队开始秘密渗透，夺矿一队。 以特战四营为主力的红方立即投入了战斗，他们兵分三路，依托地形和树林伪装，匍匐向前，隐蔽接敌。 511511，看到山顶的蓝旗没有？断崖顶端。 红方指挥员周元伟抓住时机，立刻调整作战部署，采用正面佯攻、敌后破袭的战法，对阵地尽头百米断崖上方的蓝军指挥所实施斩首行动。 把蓝旗放倒，给他扔了。 短短8分钟，一场惊心动魄的红蓝对抗以红方特种分队的成功斩首戛然而止。 贾平，通过演练情况来看，非常不错，体现了我们各连排指挥员灵活的指挥素养。 旅长郑永强也在一旁观战，他告诉我，这样的对抗演练在特战旅是常态化科目，就是要督促官兵们扎实训练，任何时候都紧绷打仗这根弦。 特种部队是耳目和尖刀，必须要适应改革大势，适应转型需求，特别在这个时候更需要把战斗力建设突出出来，就是一切训练要瞄准打仗，真打实备，严训实练。 公开数据显示，在北京有800多万外来人口因生活工作等原因常年居住在此，对他们来说，即便生活环境熟悉了，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可能永远是异乡。今天的特别策划春节异乡人，我们跟随央广记者吴哲华走进在京沈阳人老吕的家。 老吕是沈阳人，2017年是他和夫人来北京的第19年。在这个二胎家庭里，大儿子畅畅10岁，小女儿月月7岁。老吕03年一结婚，师奶奶就退休来北京帮助奋斗的小两口做家务。他在北京一待就是14年，每年过年都在北京。 早上做什么呀？ 我做的是豆粥，做种豆，还做点醋溜白菜、豆腐豆腐、 家常菜， 搁沈阳也吃到这儿也一样。 畅畅和月月从小就在北京生北京长，吃着东北菜，说着北京话，偶尔妹妹会跟着学校的东北老师学几句家乡话，她觉得好玩。 俗称叫吃饭，也就是说吃主食。 他有点北京口音哈、啊、 他们生在这儿， 都生在北京， 都搁北京生的，他们俩都是。 我没有北京口音，我是东北大碴子、 哦、奶奶说这俩小孩应该一半算沈阳人，一半算北京人。老吕说没有北京户口始终不踏实，他也说不清孩子是哪里人。过年在北京是这个沈阳人一家一年中唯一的一次团聚，对于他们来说，哪里有家人哪里就是家乡。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来关注昨天发生在浙江温州市文成县的民房坍塌事件。截至昨晚10点45分，现场已经救援出6名被困人员，但5人已经死亡。央广记者李佳报道。 昨天早上8点02分，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者外大会村的4间民房忽然发生坍塌，共造成2户9人被埋。由于房屋粉碎性倒塌，加大了救援难度。温州消防支队于根林： 人呢，基本上都在，肯定都会在地下室或者一楼擦掉以后，就是粉碎性的擦掉嘛，感觉擦下来以后就完全这个一层了，都一层都没有了，很难找。 晚上7点多，倒塌楼房地下室厨房打出一个电话，让所有人都振奋不已。63岁的老太太胡庆华给在外地的儿子打出求援电话，说他在厨房位置。随后他还2次与救援现场的女儿陈刘川进行通话。通过电话，救援人员确定了老人的准确位置，并展开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营救措施。又经过3个小时的紧张救援，晚上10点45分左右，被困老人被成功救出，随即被送往医院救治。这是被救出的第6名被困人员。现场救援人员透露，救出时老人有呼吸，也能喝水。此前被救出的5名被困人员均无生命体征。昨晚，温州市文成县召开新闻发布会，文成县常务副县长吴昌亮介绍。现场搜救还在紧张进行， 4县县级共组织现役部队、民兵、公安、消防、武警和当地群众共400多人投入大型 机械设备八海在现场展开救援工作。卫生部门立即组织六辆救护车，13名医护人员参与救援，另有六支医疗队伍随时待命。 此外，温州市还成立了由市住建委牵头的市县两级事件调查组，对事件原因进行调查。为防范次生灾害发生，现场救援组对周边群众进行安全疏散转移，共转移了21间房屋内的58人。 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送审稿正在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截止日期是2月6号。数据显示，未成年人第一次触网年龄提前，对不良信息采取预防措施非常必要。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2017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我国19岁以下青少年网民约占全体网民的23.4%，达1.7亿。网络空间已成为未成年人保护的新领域。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曾在北京、浙江、广东等8个省直辖市展开调研，发现我国未成年人首次触网年龄进一步提前，最集中年龄段由15岁降到10岁，占46.8%。 第一次上是在1年上3-4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是老师让查一个东西。 调查显示，家庭是未成年人上网最主要的场所，他们上网的目的主要是查学习资料，降低孤独感，拓宽视野，结识新朋友。假期里这个活动会更多一些。 我平常上网是1个小时左右，我一般上网是查找一些资料，查找完资料的话，没事的话会偶尔看一下电视。 他们主要访问大型商业综合性网站，访问权限、浏览内容与成年人毫无差别，几乎所有人都接触过网络暴力信息、不雅图片、广告等不良信息的骚扰。55%的人在遇到这些信息时会选择退出网页，不告诉任何人。初中和小学学生会向父母求助。 有一次我是在网上看电视时，忽然就蹦出来一条信息，中奖了，然后呢一直让交钱，交一些钱就可以得到大奖。普通人都知道是骗人的，但是装好几次他装不掉。我希望是国家能在网上肃清这些东西。 新闻动车组，今年立春准确时间为2月3号23时34分。2017年春节假期全国游客数量和旅游总收入再创新高，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通水进京水量突破20亿立方米。请听报道。 关于今年立春的时间，社会上流传着2月3号、4号和5号3个版本。专家表示，按照紫金山天文台权威出版的《中国天文年历》显示，今年立春的准确时间是2月3号23点34分。天文教育专家赵之恒介绍，立春为农历24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立春预示着天气开始回暖，最严寒的时期基本过去。央广记者刘乐，北京报道。 2017年春节期间，全国共接待游客3.44亿人次，同比增长13.8%，实现旅游总收入4233亿元，同比增长15.9%，形成史上最热的春节旅游潮。出境游趋势依然明显，总量约615万人，同比增长近7%。央广记者刘慧民、王凯，北京报道。 记者从北京市南水北调办获悉，截至到2月1号，北京各大水厂已累计取用南水13.69亿立方米，占入京水量68%。目前南水北调日均入京水量已达105万立方米，其中自来水厂日均取水93万立方米。南水已经成为北京城区供水的主力水源，全市直接受益人口超过1100万人，有效缓解了北京市水资源供需紧张局面。央广记者郭淼，北京报道。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今天是节后上班第一天，对于绝大多数上班族，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而言，到了收心聚力加油干的时候了。 新华社刊发时评指出，春节长假后的工作状态是对广大党员干部工作作风的检验，党员干部要尽快从假日生活节奏中走出来，凝心聚力，以良好的精神状态迎接新一年的工作。 婚事新办，喜事连办，白事简办，小事不办。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近来搭起了礼堂，建起了公墓， 村民可以在礼堂办婚礼，去世后可以在村公墓集中安葬。一度盛行的道士和尚诵经的丧葬陋习也不见了。 光明日报点评，实践表明，正风俗绝非禁伐一条路可走，有规还得有讲，有理更得有数。 近年来，不少贫困地区群众的生活水平提高后，对健康更为看重。许多地方有了希望给基层多配点体育健身器材的诉求。 新华网评论认为，脱贫致富不仅是生活水平的改善，更是生活方式的革新。在助力群众脱贫的同时，不应忽视体育扶贫、健康脱贫，让体育成为健康生活方式引领者，对于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义重大。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最新表示，美国最新颁布的入境限制令并非保护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不受恐怖分子渗透的最佳有效方案，这些措施应尽早解除。古特雷斯表示，根据他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工作经验，很多情况下重新安置难民是唯一保护难民的解决办法。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大约900名外交官联名签署了一份内部异议备忘录，以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7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下达的入境禁令。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路透社报道称，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证实，这900名左右的外交官联名签署的备忘录已通过国务院的异议渠道提交给了代理国务卿汤姆·夏农。备忘录草稿显示，外交官们批评特朗普的这一行政命令将恶化美国与受影响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激化反美情绪，并对那些出于人道主义原因寻求访美的人士造成伤害。备忘录还指出，这一政策违背了美国非歧视、公平竞争以及欢迎外国游客和移民的核心价值观。美国白宫发言人斯派塞1月31号就表示，知道这份备忘录的存在。他对此回应称 ：“I think that they should either get with the program or they can go。 现在他们要么执行政令，要么辞职走人。” 国际移民组织表示，至少有20000名难民受到禁令影响，必须进行重新安置。其中850名受禁令直接影响的难民现状令人担忧。国际移民组织发言人道尔 And after perhaps 4 years of waiting patiently, 经过了4年的耐心等待，难民卖掉了物资，离开了待了将近20年的难民营，放弃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上交配给卡。然而最后一刻，他们却被残忍地告知必须重新回到难民营。 美国多个城市爆发示威游行，反对特朗普的这一禁令。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加塞米昨天发表声明表示，伊朗进行导弹试射并不违反伊朗核协议精神，试射的导弹并非用来携带核弹头，美国方面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挑衅行为。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各地继续迎来返程高峰，各种人流叠加，多地雨雪雾同行，如何保障顺畅出行？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张浩森、郑兰，主播方亮、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刮刮乐，乐刮刮， 朋友聚会刮一刮，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 哈哈哈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福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 七点整。